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Fresh Radio。上午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 突破！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 这样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 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的早间节目《青年说》，我是主持人雨薇。 大家好，我是嘉宾王瑞。今天是9月23号。 对，聊也不是简单聊，就深度聊啊， 深度的聊一聊， 深度聊一聊。在这个游玩的过程当中，您可能会需要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拍照。 是的， 那拍题叫做中秋节进击的游客照。 没错，游客照这个事儿可以说是困扰了我们很多人非常久的时间，很多现在人自嘲自己出去旅游嘛啊，上车睡觉啊，下车拍照，是吧？下车还除了拍照之外，还要 解决一下 问 题， 是。那到了回到家什么都不知道，是吧？ 哎，是的。 所以说我们如何在这个景点拍出那种有内涵、 有质感、 有风格 的大片儿？ 的大片儿，是吧？这还是一个非常有意义去探讨的问题。 是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我的一位好朋友，也是我的高中同学，老朋友了。他是中国摄影家协会的会员，而且拍摄过亚投行、联想集团、中国网球公开赛、朗读者等重大事件和人物，是2015到2016草莓音乐节御用官方摄影师，迪奥、GUCCI 等国际各大奢侈品牌指定摄影师，2016年北京车展最佳摄影新人奖，同时呢还为这个奔驰啊、宝马啊、日产啊、传祺、长安、比亚迪等众多车企，这个为这些车进行拍摄，同时还拍摄过很多的这个明星，比如说六小龄童、古惑仔等众兄弟们，郭富城、林志颖、吴亦凡、韩东君、刘涛、张靓颖等明星。 让我们有请我们的非常专业的啊摄影大咖 陈俊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不是，当你简介完这些的时候，我在想坐在这里就是我吗？ 就是也没有 没有想到自己竟然这么优秀。 不，其实抛开那些东西不说，咱聊一些干货。 对，哎哎，你看今天就是请到的嘉宾，其实就要跟大家聊干货， 是吧？非常实在，是吧？ 对， 我现在要跟大家聊干货。 嗯，但是在聊干货之前呢，我们也是有一点点资讯要跟大家聊的。比如说在拍照的过程当中，哎，这个我就是一个属于不会摆 pose 的这种人，所以我们今天会给大家盘点一个在拍照的时候要摆脱游客照的8个姿势。 其实说实话，咱们两个人我觉得都算是不是，你可能还好一点，雨薇可能还好一点啊，我是那种完完全全不知道 在镜头面前不知道该怎么 摆姿势的人。 对对对 啊，可能最开始的时候还会比剪刀手，后来人们告诉我就是比剪刀手是最傻的行为。 不如比个赞。 对，然后我就比个赞，然后他们说比个赞啊是中年人的行为。 嗯 啊，你这么年轻不要比赞。 那我们什么 rock 比什么呀。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给大家盘点这个要摆脱的8个摆 pose 的方法。 在盘点之前，我觉得咱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收看方式吧。 对对对 对, 对， 不能我们摆了很多的这个 pose, 摆了很多的 pose 结果大 家 看不到啊。 对对对， 我们的收看方式有这么3种啊。首先呢，您可以通过这个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在直播间中看到我们了。您还可以通过这个新浪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房间，然后就可以在房间中发弹幕和我们互动。 是的， 还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搜索982青年说，就可以在节目中看到我们啦。 嗯， 对，说完这些之后呢，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俊先啊，就是你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发现大家最常用的一个姿势是什么？ 最常用姿势剪刀手。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这果然是国际通行姿势， 对对对，对这样的。所以我们今天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要摆脱的八个摆 pose 的方法是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比剪刀手啊，你不能说它不好， 嗯， 就是如果大家都比剪刀手的话就太千篇一律了， 嗯， 所以说今天交代给大家一些比较新奇的啊姿势， 嗯，对对对， 首先 而我觉得应该是元素吧，比较重要的一些元 素，对对对对， 让你的照片能看起来更加的好看。 是的， 第一个呢就是要笑看镜头，不论是微笑大笑狂笑，只要是发自内心最具有感染力的这个笑容呢，让看照片的人能感受到你当时的这个快乐，就是我觉得是最好的照片。 但是我觉得哈，也不能你去刻意的挤出这种笑容，我觉得那种刻意的挤的那种职业假笑是让人不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的。 是，嗯 嗯， 就是这样子， 是的。职业假笑， 职业假笑， 啊，当然了，如果你不习惯对着镜头笑啊， 嗯， 可以在拍照的时候呢用嘴巴轻轻的去吹口气， 嗯， 然后吹口气的时候呢面部肌肉就会相对而言放松自然一些， 哦， 啊， 吸气还是吹气？吸气吧，应该是 吹气吧， 可是吹气的时候就会 嘟嘟嘴是吗？ 对，吸气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会这样，就 是 轻轻的吸气， 啊， 嗯， 可以说是一个小技巧，啊， 小技巧。第二个呢就是不看镜头，其实有我觉得我们不会拍照不会摆 pose 有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看镜头会害羞。 是的是的 是 的啊， 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尤其的时候是你不知道摄影师什么时候会摁下那个快门。是吧， 对 对 然后你有时候看了半天结果摄影师说哎等一会儿啊我过会儿再拍， 等一等啊我调个光 啊，调个光，对， 所以不看镜头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对， 嗯， 可以营造出一种比较孤身的 哎 那种 孤独， 仰望 星空，仰 望星空，抬头45度仰望天空的感觉， 眼泪就不会掉下来。封印解除了是吗？ 所以说啊，这个在不看镜头的时候啊，仰望、低头、侧脸、闭眼，其实都可以。 嗯， 但是呢，仰头或低头角度太大或者太夸张，就会很不自然。 嗯，就比如说仰头， 啊，比如说45度就有点过了，我觉得啊，对，没错。所以说啊，建议帮你请这个摄影师帮你看一看，哎，我这个角度是不是好？ 好， 对 对 对，不看镜头呢，是为了打造这种不经意的感觉， 嗯， 不是让你去特别的去作这么一下啊。 专门的这个去侧脸让大家去拍是吧？ 而且啊， 嗯， 不看镜头不是说让你这个毫无表情， 嗯， 有的人就 情绪， 对对对，需要你有戏啊，需要你给自己加戏。 我觉得这个摄影师最有话说了。就遇到这种不会拍照的，然后你有的时候也会给他们这样建议是吗？侧脸之类的， 会就让他们首先就放松， 嗯， 然后你做你自己就好。 哎， 嗯，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遇到不会拍照的模特啊， 嗯， 摄影师就非常的困难，他需要去引导那个模特，而且我觉得是引导的过程很困难。比如说，我觉得世界上最没用的一句话就是说，哎，你放松。 但我就是很紧张，我怎么放松？ 对呀，啊，所以说一般遇到这样比较紧张的模特的情况，一般摄影师都会怎么办？ 就是会先逗他，你知道吗？就是跟他说，嗯，你放松，你放不放松？就是达到一种，比如说先把他逗笑，先把他逗笑，然后达到一种面部肌肉放松。比如说刚刚讲到小技巧， 嗯， 还有就舌头顶着上牙膛， 嗯， 舌头顶着上牙膛， 对，舌头顶着上牙膛，然后你这样的话，你的那个微笑它是最自然的。 哦， 是吗？ 是啊， 不是让你张开嘴，是把嘴闭着，对对，这样的话微笑是很自然的。 嗯，但我， 哦， 我还发现一个，这个就是舌头顶到上牙膛的时候，会把下面的下巴的这个赘肉收起来，嗯，对吧？ 是， 就因为你这边 一举两得， 对对对， 啊， 这在用力，所以你会把这个下巴这儿的这个肉收起来。 学到了， 我觉得非常 好，学到了。 嗯， 这舌头顶着上牙膛， 嗯， 好， 舌头顶上牙膛。 那我们接着这个笑这一部分咱们带过了啊。 对， 现在见面是摆姿势了， 摆姿势。 首先咱们可以正对镜头，同时呢我想跟大家说， 侧对镜头。 对，但是最好的有一种比较独特的方式，你可以拍一个背影，拍个剪影， 背影杀手。 对，背影杀手。 嗯， 其实很多面对镜头没信心的朋友可以试试这一招啊。 嗯， 觉得自己对镜头比较害羞，或者说不知道怎么摆表情， 嗯， 特意的停下来，然后就显出那种不经意的感觉。 哦， 背对着镜头这么一拍，哎， 有的时候背对的镜头可能不经意的回眸，哎，盯着镜头看那一下也会很有感觉， 是 吧？ 是的，是的， 对对对。 而且就是我觉得很多优秀的摄影师都有一个习惯，就是， 嗯， 会很会抓拍。 嗯 嗯， 我觉得那摄影师的那个抓拍的能力真的特别的强。 对对对，又不会虚焦，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对，他时时刻刻的那个焦点都是在你身上。 对，我每次去抓拍别人的时候，就会出现虚焦模糊的照片， 就是帅到模糊，美到模糊。 美到模糊，对，这样的情况。其实在拍这个背影的时候也会有一点就是小的技巧和甚至是小的注意的点，是吧？ 有， 对对对，可以给大家讲一下。 比如说你比较宽的话，你可以侧过来 就如果体型比较宽的话，可以侧着来， 稍微侧着贴。然后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说那个时候你吸气，然后达到一种抬头挺胸，你达到一个身体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舒展。你不能说弯腰驼 背 这样的， 对对对， 就不大好了。 就是你即使是拍背影也要有一个很好的姿态 气质，就是你 在里面， 就像你们刚刚说的吸一口气，你这一口气就把自己的所有的气质都提起来了。 嗯，对对对，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挺胸抬头是吧，然后收腹。 我觉得而且在这个拍背影的话，其实还可以很明确的就是记录到就是在大街小巷当中比如说风景的这个独有的特点，可能照片的这个中心的注意点就不在你的脸上，在你的身上，而是在周边的环境当中。 你包括很多手机还有那个很多滤镜的功能，是吧，它能给你的背影加一个滤镜， 对 对 吧， 显得也很有文艺范儿。 我觉得这是一个记录旅游城市实况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拍背影。然后大家听完之后就会所有的人都去拍背影，然后到了一个旅游的城市就我拍个背影吗？结果发现回来没有自己， 所有人都是背影， 就会很奇怪了。 那下一个啊，刚才也讲到啊，为了去每一个地方拍个背影好像很融入当地一样。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现在要介绍的第四个技巧，就是融入当地的人和物。其实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对不对？不一定是著名的景点，也有可能是生活化的一些地方。你比如说一个楼梯，一个茶馆，是不是都是一些生活化的地方？在这种地方拍照片总是会让你显得情感更加丰富， 而且很真实。 对对对，你比如说咱去这个 回家拍吧， 回家拍，比如说去这个很多的，咱就比如说去重庆吧，对吧？去重庆， 重庆不是刚说去国外吗？怎么又去重庆了？ 行吧，咱们再进一步，就来北京。 你到底要去哪里？ 外地的朋友来北京旅游啊，你可以就去什么北京的茶馆啊，是吧？里头找个地方拍一张，就现在我来了北京了，不一定非得去拍天安门啊，你可能可以去拍一张比较有生活化气息的地方，就会显得更有意思一点。 到胡同里面， 对，胡同里边啊，它就会显得，你真的是说来北京了，而不是说简简单单的到天安门到此一游，对吧？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俊先他前段时间刚从西藏藏区回来， 是 吧？其实我觉得你在就是对于这一点融入当地的人和物，我觉得是非常应该是非常有经验而且有感受的。 因为这趟的话我是自由行，就没有计划很多，就是我一定要去打卡的地方。我采用就是我去一个地方我比较喜欢的方式是我融入到当地的风土民情。我在第一天的时候我就在拉萨的街头随意走，然后走到了大昭寺，然后就在那个地方一待了9天。 哇， 因为在那边我遇到了一家人，就是他们从甘， 就是在朋友圈发的那家人，很可爱的， 对，是的。然后所以就不会计划，是这样。 对，那你当时就在拍摄的时候有没有说可能就是我看你拍了很多他们家人就是日常的一些生活，那在拍摄这些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过说可能把一些自己的元素加进去，或者说是只是想单纯的记录他们的生活呢？ 我只是想单纯记录，就当时在他们身边坐的时候我捕捉下来了一个视频，那么那个视频能触动到大家的一个点就是在于我在那一刻，首先我是真的是被感动了，然后我把它记录下来，所以不，对于这种样元素题材的拍摄就不去打扰他们，也不去给他们拍摄的建议，就 你是记录人文， 嗯， 是这样。 对，就是我也不，你也不会说让他们摆一个什么样的姿势， 嗯、 就是他们做自己做的事情就好了。嗯、你就是在旁边记录。 我成了空气，这样是最好的。 哦、我觉得 对、 哦，我觉得这就是摄影师，就是一个很 这也是比厉害比较厉害 的 一点。可能如果一个一般人去拍，别人就会很在意你在这儿啊、嗯。但是摄影师可能拍长了之后，他就会有方式让他的存在感稍微的 降低 稀薄了一些。哎， 对 他就能拍出来更有生活化的一些照片。 真实的照片， 对对对，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嗯， 那刚才在说完这个融入当地的人和物之后呢，其实我们还会给大家一些小建议，比如说到这个国外，然后国外有很多的这个街头文化，比如说街头的雕塑， 嗯， 然后那个就是人装成雕塑的样子，其实我觉得这些也是很好的一 些拍摄 的。是的， 你比如说像刚才嘉宾说去西藏， 对， 西藏很有特色的那个就是五色经幡， 对， 是吧？ 对对对， 那个、 还有金筒， 金筒转金筒，这边都是一些比较具有当地特色的东西。 嗯、 其实咱们看来，那个好像是一个旅游的非常有特色的东西，但是对当地人而言， 嗯、 就是一个司空见惯、 对 习以为常的东西。 是的，所以也可以把就是当地的这个人和物，他们的生活状况融入到你的照片当中。 是的， 也会把你的照片提升一个 level， 提升一个档次。 对，说起了这个融入人和物啊。 嗯， 咱们怎么样融入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一定要善用这些 道 具。道 具， 对啊，你比如说，不管是这个，比如说路边的单车， 嗯， 是吧？还有这个商店的橱窗， 嗯， 各种比较有特色的、有涂鸦的那种门， 嗯， 对吧？这样一些小物件，它都是能帮助你提升你的照片的这个水平的。 哦，甚至是树啊， 对， 花花草草啊，这些就当地特有的，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拍摄提升你照片档次的一个 是的 工具。 嗯嗯，那咱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三个，我觉得啊，咱们最后再给大家讲三个就是技巧。我觉得这三个技巧特别考验摄影师的水平， 摄影师的抓拍水平。 对啊、 嗯， 第一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放大自己的肢体动作， 嗯嗯， 啊，不要总是站在地上了， 站在地上， 对 对， 你可以就是 跑起来， 对，跑 起来， 跳起来，这样可能会显得你的画面更有节奏感，更有动感一些， 嗯， 但是这就比较考验摄影师了， 对，就别虚焦， 别虚焦，对，别糊啊。还有比如说咱们可以拍这个人物的剪影， 嗯，哦，我知道，我觉得人物的剪影是非常有意境的一种照片。 是的， 就是逆光拍摄的那种手法会很唯美。 是的啊，所以说其实我也不是特别懂这个、 嗯、 我们先问一下嘉宾啊，我们嘉宾怎么样拍， 就是逆光拍摄的那种手法会很唯美。 是的啊，所以说其实我也不是特别懂这个、 嗯、 我们先问一下嘉宾啊，我们嘉宾怎么样拍这种逆光的剪影，因为很多朋友拍出来这种逆光的剪影之后都会 就刺光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也不知道这个专业名词是什么，就会感觉很暗， 对， 然后亮的地方又很爆，为怎么样做到让它更加的平衡一些。 逆光它是一个比较表现照片质感好的一种方式， 嗯， 但是需要前面就是你达到一个暗部的细节的一个光的补充，你才能拍得更好、 嗯、 你如果说单纯的你去拍一个逆光的话，因为这个光比的原因， 嗯， 会造成你照片糊，或者说你达不到一个想要表现的效果。 刚才说要去补充一个光源，我是需要去 补光灯， 补光灯 或者是光板 反光板，或者是说我们生活中那就拿一个白色的衣服 啊、 嗯， 拿一个白色的衣服充当这个反光板作用，在前边你稍微遮一下，这样反光、 哦、 大概是遮到什么位置呢？ 大概就是50到80公分， 嗯，是离模特， 离模特，你如果拍那个近照的话， 嗯， 就是你拿白色的东西去反光就好、嗯、 哦，就是给他、 哦、 给就相当于是给模特一个补光、 嗯、 是吧， 是， 对，还有的话就是现在手机宣传噱头逆光也清晰照亮你的美，所以他现在在一些手机他有专门的就是拍逆光这些，它有它的那个处理的方式， 它、哦、会专门的给你加点特效、 嗯、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涉及到后期，那、 嗯、 后期来往回拉、 哦、 是这样， 后期调一下平衡啊、 嗯、 这个曝光啊之类的，是吧？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我觉得后期是一个 很重要的， 所以说咱们看到的那些大片啊、 嗯、 它都不是说就是当时就是那样的， 也不一定 啊、 嗯、也不一定了， 大部分吧， 大部分我觉得就是人物照可能这个当时的那个就是脸型啊什么的、 啊、 有很大的差距， 是的， 对对对、 嗯， 最后一条这个给大家建议啊，是针对于女生的啊。 嗯， 这个很多的女生是长头发， 嗯， 啊，你可以去拍摄这个照片的时候，照片的时候呢，可以让她稍微把你的头发，你可以稍微把头发飘起来，撩一下，或者说 吹风机， 吹风机， 吹风机， 鼓风机， 鼓风机可还行， 对吧？用这个头发，你不论摆出什么样的造型， 嗯， 都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效果。我觉得宇哥应该比我懂这个，嗯。 这样行吗？我是真的特别害怕拍照的， 是吗？ 也倒也不是害怕了，就是真是不会摆 pose 哦， 嗯，就每次拍照都这样。 所以说，我就找了一些对你特别有用的啊，比如说就是让这个头发这个转起来更有动感，手里就是啊拉着一点头发，是各种各样的方式。其实我相信，咱们摄影师拍的时间长了，应该也有不少的 pose 的积累吧。 我觉得俊先可以， 你说让我吗？ 对， 可以给大家稍微讲一讲，最推荐哪几个 pose？ 最推荐就是。大家不是都喜欢把腿拍得长点吗？ 对对对， 就说你稍微你拍照的时候，我们一般拍领导就是达到一个腰平线， 嗯， 就是说你的相机是达到那个腰带， 对对对， 腰带这个位置， 对， 这个位置拍出来人他那个比例是最舒服的。 嗯， 那么我们对于自己来拍摄呢，那我们就可以再仰一些，那这样是不是人显得会高一点 啊？哦， 那么如果还有就是你在面冲镜头的这个腿，你把它稍微点脚尖往前伸一点 啊，哦，冲镜头的腿点脚尖往前伸，会拉长比例是吧？ 对，会拉长比例。 嗯， 说起这个啊，我在之前找了一个视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如何在拍照的时候摆出 pose， 让你的整个的身体的姿态更加的协调。 嗯，我们来一段看一段视频。这个视频当中的这个小姐姐给我们的这个示范，这位女生给我们的示范，我觉得还是，哎，这个对比还是很明显 的，非常的有用的啊， 对对对。而且我发现，我注意到一个小细节，就是她在错误示范的时候，她在错误示范的时候，她是不笑的。 对，她一到正确的时候， 正确示范的时候 笑 起来了。 啊，这个笑，同时也会让你的这个正确示范显得更好看。 对对对，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点。 其实所以说就中间也是介绍了很多很多的姿势，其实说实话我在看了这个视频之后我震惊了。 嗯， 我发现 我原来拍照姿势全是错的。是吧？ 我原来发现原来 不管是我自己拍照也好，是我给人拍照也好，原来我给人拍照的时候，他们摆出来那些姿势原来这么有讲究 啊！是啊，你是说你给别人拍照，别人的姿势， 别人的姿势很好看， 是有讲究， 原来是有讲究的 啊、哦！所以你现在也是学会了哈？ 啊，这主要是给女生学的， 我觉得男生也可以学，对吧？ 男生的话，这样的姿势真的很合。对，我们能不能给男生推荐一到两个姿势？我好像现在推荐的所有姿势都是面向女生的。 对对对 对, 对, 对， 我们给广大的男同胞，要不然就推荐一个好吗？就是可能这个 我推荐几个吧、 啊， 可能比较好一点的姿势。 嗯，商务男士抱胳膊， 抱胳膊， 抱胳膊， 对、 嗯、啊。 然后 你抱胳膊好丑啊！ 好丑啊！对啊。 我觉得人家抱胳膊应该是很成功的典范， 就是、 一个大扳指那样。 非常的成功，然后就是 没有没有，我开玩笑，大扳指就是开玩笑。对，抱胳膊 啊、 嗯， 对，如果说男孩比较野的话，那他可以采用就坐到地下，然后一个腿伸在前边， 嗯、 一个腿收回来。这样 哦，坐到 不经意的看向远方， 哦、不羁， 再加上你们讲 的 那点 的潇洒， 对， 嗯， 最主要就是你把自己的一个 个性展示出来， 个性展现出来， 对对对，嗯， 啊，那还有没别的姿势吗？如果这咱们讲一个成功男士啊、 嗯， 一个狂妄这个狂放的 不羁 的男孩， 对， 不羁的男孩。那还有呢？比如说这个 逗逼男孩， 逗逼男孩， 让我牛逼的擦会儿腰，你们擦在这个位置， 可把我厉害坏了。 对，对其实，在出去很多时候，我们除了这种酷和帅，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种，就是我们要把这种快乐捕捉下来。 嗯， 那么当一群人在比较快乐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凹造型， 凹造型， 凹造型，怎么凹怎么来。然后这样的话，你最后留下的这照片，它是特别有意思的。 哦，所以说我们 男生拍照也是有讲究 的。是 的 啊、 嗯， 那我们一段广告过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和大家接着聊。 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 海外连线精彩不断， 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在直播间中看到我们啦。啊，同时你也可以通过这个新浪一直播搜索活力酒吧， 对，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是的，我们今天的主题，尤其是因为啊，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如何拍照， 对， 如何凹造型， 如何 如果你 直播间的这些朋友们，很多都是俊贤的好朋友，在直播间当中跟大家互动留言的。 感谢老铁，双击666， 感谢老铁啊。这个刚才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些这个提升你照片质感的一些小方法。 没错，这是给模特们说的， 对，给模特 们 说 的啊。 接下来呢，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如何 拍 别 人。别 人， 对对对， 我觉得这对于广大的男同胞们，是有参考价值的啊。 是的， 我相信很多的男同胞们跟我一样，出去旅游最头疼的事儿是什么啊？不是这个怎么样 被拍、 啊，而 是如何去拍。 哎，对， 对对对。 尤其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麻烦的事儿啊，就是如何给你的女朋友，包括你的一些女性亲属们拍照。 嗯，对， 这真的是一个让人非常头疼的事情。 而且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女生来讲，如果你的男朋友很会拍照，甚至是修图的话，会 很 加分，很 加分的选项。 对对对， 是吧？啊，所以说今天就给广大的 男同胞们 介绍一下啊，如何改善你的构图。 哎， 我之前在一个网站上看过一个问题啊，就是男朋友不会拍照是一种 什么样 的 体 验啊？ 就对，就很多很搞笑的图片。 是的，就是我们曾经看过一张图片，就是小黄人儿，是吧？有个小黄人，一张很可爱的图片，就是一大堆小黄人在一起，然后中间还圈了一个“这是你”，就是一般这就是我们去景点的时候的客观的 游客照， 对， 就人山人海，很难看到哪个。 如果你拍的还不好的话，你可能就会被迫的拍成一张大合影， 沦为路人。 对，沦为路人。那 OK。那我们今天如何通过一些小技巧去改善构图？尤其我们很多人都是带着个手机就去旅游了，没有单反这样的专业设备，该怎么样改变构图，让他的这个照片更好看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要把场景简单化。现在的很多的摄影训练班，包括很多的一些摄影达人，都会常常的跟同学们，包括新手说，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你拍照片的时候太贪心，想把眼前的所有东西都拍下来， 全都扩进去。 是的，希望大家能够跟你在现场一样，看到很多有意思的事儿。其实这是不现实的。 对对对，因为人的眼睛和摄像机的镜头拍出来的东西，就是你所能看到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 的。是 的 啊，你拍太多的东西就会欠缺一个明确的主题，导致场景过于杂乱，导致反而失去了当中所要表达的故事或者意义。 我记得我之前好像听一个老师还是听一个朋友讲过，说人的眼睛的宽的幅度大概是170度，他可以看到，就是加上自己的余光。加上余光，然后能看到周围170度。 但是可能就是如果你能够有专注力的那个区域， 可能只有30多度， 远远没有这么宽的， 只有30多度， 对吧？所以说，我们肯定要把我们最精华的东西，集中在你那个有专注力的那个区间之内。 对对对， 就是， 所以就是把场景简单化，会让你照片的主题更加的突出。 是的，让人看到你想表真正想表达的东西，或者故事，或者你想拍的那个人。这是第一，如何把场景要简单化。 简单化。 第二，就是要填充你的相框。其实这个东西我最开始还是没明白怎么回事，后来呢，我看了一些摄影大咖们的那个照片，我就会发现啊，他们往往去拍一些小的东西的时候，会把那个图片填得非常的满。就比如说我去拍一个水果摊儿，我就可以不去把整个的这个水果摊是什么样都拍下来，我就光拍他那放着的那个水果， 其中的一颗 橘子什么，也不说一颗吧，可能就几颗。 我觉得这个俊贤肯定有特别多经验，就是如何把照片，可能只有一个单一的一些小东西，把整个照片去填满，让它看起来更充实。 填满的话，大家手机，就手机而言，手机里边有人像模式。 嗯， 其实如果说在光，不是很好的情况下，你去拍人，他反而会把人所有脸上的缺点暴露出来。但是你拿这个人像模式去拍静物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把所有最好的细节展露出来。 哦， 这是一个小技巧。 哦，他人像模式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优点呢？就是他把周围 虚化掉了，对， 突出了重点。 就是其实我还经常会看到有些手机里上有一些 APP， 嗯， 它专门帮助你去拍一些静物的， 嗯， 甚至于拍菜， 嗯， 啊，用现在很多的 滤镜吧，你说的是， 很多的人是吧，都有一个习惯，就是吃饭先拍照消毒， 对，啊，对， 是吧？那很，于是就忽就有这个需求，就有这个市场了嘛， 对， 就有人开发出来这样的软件，就让你去专门给你去拍菜了， 嗯。 哎，我发现那个东西拍出来的那个菜好像更好吃一点， 看起来更香， 是 吧？ 啊。那接下来就是对于摄影师而言啊，你要善用直横着的和竖着的这样的不同的比例去拍这样的照片。 嗯，对对对，其实这个我个人就很有这个经验 啊， 就是我会在拍一些比如说在草坪上看到一只长出来就是一株特别好看的小花，你就会用横屏来拍，用横向的来拍的话，你就会感觉整个画面更加的充实，然后更能凸显出这个小花的这个重要。 横屏的话拍出电影感，然后推荐比例是16:9，然后并且有一个比较好的软件，它叫足迹。那么这个软件的话，就是它里边已经有设定好很多的那个，比如说字幕呀之类的，就是你拍完之后套上它那个滤镜直接出来就是电影感。 哦，就像是拍电影当中的一帧的画面一样。 对对对，就像在自己在剪电影。 嗯， 那竖着 拿，我觉得拿起小本本先 记一下、啊， 横屏的最好的比例是16:9， 拍出电影感。 嗯， 那竖屏呢？竖屏的话一般情况下是怎么样拍呢？ 其实就在那个我们拍摄的时候，我们可以把那个手机里边的那个9宫格打开。 嗯 啊， 那么有一个黄金分割点， 对， 就是那4个焦点。所以就是你把所有你想要表现的重点，你放在那四个点上， 嗯， 是肯定不会出错的。那么比如说你竖屏来拍人像，你把人的眼睛你放在那个焦点上。 哦， 那么你这样 的 话， 人 的 眼睛放到就是9宫格上面的那两个交叉点上。 对对对，是的， 对， 不是，就是意思说你的一只眼睛 啊， 不是让你盯的，这样的话就拍成正面了。 嗯， 就是放在那个交叉点上，那这样的话它有个视觉中心， 哦， 视觉引导。对， 哦，是这样。 嗯， 就有一只眼睛在这个焦点上面， 就是有一个叫黄金分割点这个说法。 嗯嗯嗯， 是吧？啊。那其实黄金分割点它不是在最中间的，是吧？它不 是 最中间，它在边上的啊，就是大概就是 接近于三分之一 这个位置。 哦，所以这个大家就如果拍照的时候也是可以就是注意一下啊。 所以说这就关系到我们下一个要讲的技巧了，就是不要总是把主体放在中间 啊，就是放到旁边去找这个黄金分割点。 就是对，说实话，就是老一辈的人拍照啊，就是尤其像我爸拍照， 嗯， 就特别喜欢 我要到中间去， 对，我要到中间去。 嗯， 然后我有时候我跟我爸出去，比如说我爸出差啊，或者说一起出去玩， 嗯， 然后他就会让我给他拍照， 嗯， 然后我有时候给他拍照，就把他放在就是刚才像就是咱嘉宾讲的啊，放在边上， 嗯， 那个三分之一黄金分割点， 嗯， 然后我爸就说，哎，你看你给我拍的照片啊， 怎么拍的？ 啊， 对对 对。其实就是可能这是他们的固有的老一辈的人固有的想法， 嗯， 但是年轻一代的人拍照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遵循这个 拍照的一个技巧。 对，就是不要把人放在太中间，我觉得会显得比较愣， 就很呆板。 对，比较呆板。 对 对 对, 对 啊，不要把人物放在 最中间，找黄金分割点。 嗯， 而且还有一个小技巧，就是很多女生在拍照的时候，怎么样显个子高，显得腿长？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把这手机的这个相框，然后斜着去拍， 嗯， 然后脚是在一个左边的这个拐角的位置。 哦， 人是斜着的，这样拍出来照片就会显得很高。 对，整个人可能看起来稍微有点 歪了一点， 对对对， 但实际上就会显得你腿很长。 对对对对，是这样。 满满的都是算计。 如何显脸小，如何显腿长，这是女生必修课，你跟你讲。 那下一条就是，其实这一条这个名词就比较专业化了，叫做使用引导线。什么叫引导线呢？就是说一张没有经过小心构图的照片呢，往往会缺少焦点，让看的人看到觉得不知道该看哪儿。在这个时候呢，不妨去找一条引导线，把这个看的人的目光引领到主体的身上。这个引导线它不是一条实实在在的线啊，不是说我需要在这个照片里 画根线， 不是这样的。你可以比如说找一个线形的这个一排东西，一座桥，一排灯，或者说数块石头，都可以把它当做这个引导线。把它只要是一个长条形的东西，我觉得应该就都可以。 哦，就像在那个拍照，有的时候拍夜景，有的人会靠到那个栏杆上面。 是的， 就是你可能看到的是夜景，但实际上你的中心的焦点是在人身上 的。是 的， 是的， 这就是利用了引导线。 我相信这应该是很多的摄影师都会用的一个技巧 啊， 对吧？ 对对对， 我们俊先对这个技巧有没有什么心得吗？ 使用引导线。 对，使用引导线。 使用引导线。我们在看一个画面的时候，它这个画面它是有一个视觉的引导线的，那么你随着这个基本的要素就是四平八稳，然后横平竖直，然后它比如说还有一些构图是 X 型构图呀，曲线型构图呀，S 型构图呀，你只要达到一个画面的一个平衡，这个平衡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人在一边，然后景在一边，你需要达到一个就是你视觉上看的，你不能说突然之间你左边或者右边人很多，就是景很多，这样的话你会感觉到这个画面是压着的。所以就是达到一个平衡，这个是最重要。 就是拍照片的时候要达到一个平衡，要把人和景融合到一起。正确的使用引导线。 其实他刚才讲到了很多的构图的方法，什么X 型构 图、 曲线构 图、 S 型构图，对， 对，我觉得这都是很 专 业 的 构图 方式。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啊， 对， 可能就是去更多的去依照当地的景，当时的那个景物去 找一些角度， 是吧？ 接下来就给大家讲一个，我觉得应该也是一种构图方式，跟我刚才说到的斜角拍是很相似的， 叫做对角线的构图方法。对比起水平和垂直方向，主要表达的是个平和稳啊，这也是刚才嘉宾讲到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观点。 对对对，平衡、 平衡这个观点。所以说不把人物放在中间不一定是不平衡，对吧？ 对。 但是如果这个你整个这个照片拍的比较歪，这个各种各样的构图比较混乱，可能就会比较不平衡了。 是的。那接下来呢，再给大家说的是这个预留空间给移动中的物件。 什么叫预留空间给这个移动中的物件呢？就是人类在看到一个物件的时候啊，他常常会有一个想象，说下一秒这个东西它会怎么样呢？你比如说一个人在摆出一个走的这个姿势，人可能会觉得下一秒就会真的走出这一步，对吧？咱们照片是真的就是抓住那一瞬间的东西，而如果这个人下一秒要往前走了，你不能说下一秒让他撞到你的照片 撞到镜头的框上。 是的， 对 你一定要给他留下这个预留的空间， 就是让他走下去的那个感觉。 其实这个东西我还是挺有印象的，就是之前我记得在上学的时候，有一些课就是教你如何摄影，如何摄像，不是拍照片，是摄影。然后当时的老师就说，给了一个说法，叫做头顶上要留一线，叫什么头不能顶天，然后脚不能怎么立地，然后说前后要怎么留的，就是说一定要给他周围留出一些空间， 留出一些空 来，不能总是说这个人头顶天脚立地的，那就是感觉画面非常的拥挤。 我觉得俊先也应该有很多经验吧，就是关于头不能顶天，脚不能就是贴地的这样的一些照片的看法。 就我们刚刚讲到在拍摄动的时候需要留白， 对， 其实在拍摄近的时候你也需要，因为在我们国画当中我们最重要一个表现方法就是留白，你留白留了给观众以想象的空间。最好就是不要去把 它盛得很满，因为盛得很满的话，你这样视觉上也看得很累，它就打破了那种平衡 意境。也是留白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因为我知道俊先是这个上高中的时候是学画画的， 是 对，后来那是后来就是选择了摄影的这方面，然后在摄影方面也有了很多的这些经验。我们一会儿呢在节目的后期呢后半段也会跟大家聊一聊关于俊先的一些问题。 是的， 那在这之前呢还是要给大家把我们准备的这些干货啊先给大家说完 啊。那下一条这个干货就是说，咱们在旅游景点拍照片的时候啊，一定要学会去虚化背景，突出主体啊，不要拍成那种大合照。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牵扯到你的摄影设备， 对， 你的那个设备，你 是否具有这个近前景深景 的 这个。 是 的， 现在很多的手机好像也渐渐的开始拥有这个能力。 对对对 啊， 很多 之前我觉得肯定是单反才有这个能力的。 对， 那现在包括很多新的手机它甚至都以这个为卖点。但是我觉得这是一方面啊，就是虚化背景突出主体是一方面，但是有的时候啊因为咱们都知道国内的景区大部分是人山人海两兄弟， 对 对吧，你没有办法说我找一这个角度只拍到我自己，然后不拍到别人，那怎么样能够尽量的减少别人对我的这个干扰呢？ 影响， 对啊，所以说这个问题我还是想问问咱们的嘉宾。 国内景点大多数有状况，就是所有人都会挤， 对， 是的， 往那个比如说牌呀、碑呀、标志性的上面去挤。那你拍这个建筑，既然大家都知道它的样子，那么我们往后撤一撤，我们把这个建筑缩小，我们目的是跟着它同框。 对， 那你就稍微往人群前面去走，去不和他们去挤，因为他们的观念就是我离得越近， 对， 好像我拍到的东西会越多，反而其实摄影是减法。那么我们再往前走，把那个这个建筑物，把这个景象把它缩小些，把我们放大，那这样的话就是能更好的代表我们到此一游。然后还有手机中人像模式虚化， 对， 如果没有人像模式的话，那么借助后期 的模糊， 后期的一些 APP 的一个辅助，然后达到后面虚化也可以。 就是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你在可能在这些跟名胜古迹去合影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没有必要说站到这个房子下面、碑这石碑下面怎么怎么样，往远处走一走，让 把它作为你的背景。 对，把它作为你的背景，不要让人成为你的背景，能让大家在照片当中更加清晰的看到这个建筑的轮廓，这个碑的具体的这个大致的一个形状，然后人离镜头近一些，这样有一个前后的层次感，会让照片看起来更有质感。 是的， 是这样的。哇，这也是同时呢也可以利用一些比如说虚化背景啊等等一系列的技巧，来让你的照片看起来更加的好看。 咱们讲到了这个背景啊，其实很多的摄影师我觉得他们有一个特别强的能力，就是我觉得他们对于色彩是特别敏锐的。 是的， 我就有一个感觉啊，就是很多的对于我来说啊，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啊，可能我们就会说啊，这是红的，那是绿的，那是蓝的啊，可能有这么几种分别。但是对于摄影师而言，包括尤其是从事学过画画的人而言，他们可能会说这个是什么红，那个是什么红。 对于色彩的分类更加的准确。 是的啊，可能我们是一套八色的那个水彩笔啊， 人家是36色， 甚至128色的水彩笔。 对， 那是怎么样去运用这个色彩的技巧呢？ 我觉得色彩的搭配也是有一定讲究 的。 是的， 包括不管是从穿衣服，还是我们拍照片的时候那个色彩搭配， 对， 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 对，之前可以给大家讲一下，就是你在拍照过程当中，就是可能比较禁忌的这些色彩的搭配的颜色有没有哪些？ 就什么和什么一定不要配。 对， 除了这个我们知道红配绿之后， 其实红配绿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是吗？ 它关键是涉及到这个色彩的明度和纯度这个问题。 对， 它只不过就是说你的这个颜色，你不能说那么纯，你死红死绿，那你 什么一定不要配。 对， 除了这个我们知道红配绿之后， 其实红配绿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是吗？ 它关键是涉及到这个色彩的明度和纯度这个问题。 对， 它只不过就是说你 你的这个颜色你不能说那么纯， 嗯， 你死红死绿那你就是唱二人台的了。 对， 但是你要是说你把它打到一种灰色系的话， 加入灰色的元素， 高级的色调 啊， 所以这个其实它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禁忌。那如果说我们在平常，我们很多人其实他是没有那个美术 对 基础的嘛， 嗯嗯， 然后就是我现在这里也罗列了一些手机的 APP 啊， 哦，那么这样的话就能辅助大家来完成，比如说手机版的 PS 是 Snapseed SNAPSED， 这个是我在日常中用的最多的一个，嗯，它里边就是你无论平衡呀滤镜呀还有就是一个照片的基本参数， 嗯， 这一款软件就搞定， 哦， 我使用率达到了95%在手机照片中。然后滤镜比较多的就是 VSCO， 嗯， 你们应该知道吧， VSCO 我知道， 很多的人都有这个 APP，嗯 OK， 然后照片布框的话是 VOUN， VOUN， 大家拿小本本赶紧 画重点 了， 画重点记一下。这个的话，它是里边有很多北欧简欧的就是北欧，那种风格的画框， 嗯， 它就是包括连墙也能换，画框也能换，就是你直接拿出来照片的呈现，就是已经把它裱了框，那个放上 的，哦，像海报啊，或者是画一样的东西。 对， 嗯， 画中不是讲三分画七分裱，你这个画框也是很重要的。 嗯， 然后整容 APP 的话就是 Face， 你们用的那个贴个小猫耳朵呀， 啊， 对。嗯，动图 APP 的话就是 B612 是 这样， 对，其实这些这个 APP 是很多女生 很多人的，这个， 大部分都有 的 我刚才听他说到的这些软件其实我在之前的手机上面也有很多，但是后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懒得拍照了就我不再沉迷于自拍不再沉迷于自拍，然后就很少有这些修图软件，就是可能有个美图秀秀啊美颜相机啊这些很低就很 大众的 很基础的一些这个照这个修图软件， 现在是这个自带美颜， 对， 不需要这个 不需要怎么修图， 是的啊， 对， 所以说咱们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这是九条的啊，九条这个构图技巧了， 嗯， 最后第十条， 嗯 啊，这是我们很多老师上课时候喜欢说的， 对 啊，我虽然给你们讲了这么多啊，但是不要按死理论，要自由发挥，要审题啊！ 对对对，要审题，要找准这个当时的意境， 要揣摩出题人意图。 哎，对， 什么呢？就是你不要按照我们刚才讲的死理论，就是一点一点的去按照小本本上记的去拍。其实当具体情况具体这个发挥，对吧？你每一个景点的情况都是不同的啊。其实最好的就是要按照当时当地的这些情况去安排去设计你的照片，这样的话才会取到一个比较好的感染力。 对，如果是在这个拍摄的过程当中，你可能光想着满脑子想的这些，比如说啊找对角线啊找这个中心点啊， 嗯， 把这个放大或者怎么怎么样，刚才说到了一系列的这些理论， 嗯， 或者说我怎么摆姿势好看， 嗯， 然后很可能就是丢失了照片当中当时的那个意境，啊， 是的，可能突然之间出来一个好玩的事儿，然后你想明白这些之后人都过去了， 对对对，就变得刻意了， 是的、 嗯，所以说了这么多之后呢，我们要给大家这个休息一下，然后让大家巩固然后 复习， 我们听一小段歌曲，在一小段歌曲和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接着聊。 轻易就深陷，能否慢一点，为我有些

继续说。 好的，在整点报时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 FM 98.2 AM 927，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节目，我是主持人雨薇。 大家好，我是嘉宾王瑞。 同时呢，也把镜头切到我们的嘉宾俊仙这里，给大家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俊仙。 我觉得俊仙也可以给直播间你的兄弟们打个招呼，因为他们，我觉得他们都很挂念你，很支持你，对。 他们，我感觉他们比我还要紧张， 对对对，比你还要激动，所以就是也再一次欢迎来到直播间观看我们直播的这些朋友们，也再次呢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啊。 啊，首先 收听收看方式是。 音频来收听我们，就是 FM 98.2 AM 927。如果您想通过这个视频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的话，可以通过这个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 是的， 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在新浪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在直播间中跟我们发弹幕互动。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搜索982青年说，就可以搜索到我们的节目了。 哎，是的，给大家说完这些之后，其实在刚才我们前一时段结束之后，给大家说了那么多的拍照技巧，这个摄影技巧，这摆 pose 的技巧之后， 其实对于一个摄影师而言啊，这个每次出去玩的时候，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让人觉得对他来讲是一个既是玩又是工作的时候， 所以他自己也有了一些总结，就也就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技巧也好，什么也好，也给了一些总结。我觉得俊仙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其实包括一直也有人在问我说应该怎么去学拍照呀，这样这样。那么我们把摄影回归到一个它的本质上是什么，是记录生活。去把你生活中感受到的所有的美好去记录下来。这个世界上并不缺少美， 对， 缺少发现美的眼睛， 是的， 它只是说把我们的这个对这个世界的这种敏感提升上来。所以我们不去研究相机胶卷布光，而仅从我们本身出发，用好手机镜头，就能在这种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片刻，去发现美，感受美，记录美生活中最美的样子。并且就是每一种表达方式都是从自身出发。不好意思，我有点紧张。 没关系。 最重要就是我们要变得敏感一些，就是在同样的经历中去感受更多。我记得在北川，香港浮游基金会的一个摄影老师，他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艺术的广度和长度永远超越不了我们人生的广度和长度。因为我们只要活着，不停下来，就会有不停的作品的产生， 是的， 所以就是生命不息，拍照不止，记录一辈子。 对对对，我觉得这也是摄影爱好者，也是专业摄影师他们， 是的， 内心最想表达的东西， 是的， 就是我们可以不拘泥于所谓的拍照技巧，最重要的是表达内心。 就其实我觉得他刚才有一句话说的特别的好，就是说，我们不去研究相机胶卷，也不去研究布光，我们更多的是拿起手机的这个相机，去发现美的这个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嘛，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好。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多的人啊，去旅游的时候都不会带着这个单反去啊，可能只有一些真正的摄影爱好者发烧友可能会带一些单反呀什么的去，大多数的人还都是用手机去拍照。那么手机能不能拍出好看的照片， 我们先来给大家欣赏一下俊仙用手机拍过的照片。 是，这个真的是震惊到我了啊。 俊仙可以给大家讲一讲这些照片，这个照片是在哪拍的？ 这张照片是在哪拍的？ 这张照片是3年前我在飞机上，就是从北京飞南昌的时候，然后看到那个窗外的那个落日很美，然后记录下来。 对， 然后后期用到的软件是 Snapchat。 我们看还有 就是完全是用手机拍照，手机处理，没有用到电脑。 没有。 真的是很美，天空和下面云彩的那种对比，还有飞机机翼。 是的，它这个天真的是非常的蓝啊。有很多的云彩是在上面。 还有夕阳余晖，哇，这张图片真的。大家可以给大家讲一讲，就是你当时是突然发现就是窗外这么美的景色的，还是说其实一直都在观察？ 我每次坐飞机的时候都会选择靠窗的位置， 嗯， 然后后边也含有一些手机拍的，就是飞机上的照片， 哦， 所以 我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嗯，这也是你当时一起拍的吗？还是说是分不同的？ 不同的阶段。这个的话是从香港回大陆的时候， 嗯， 拍到的景象，底下是香港。 哦，底下是香港， 嗯。我觉得你就是用手机拍出来的照片都是很有质感，完全不 像 用手机拍出来的。 对，不像是手机拍的。 嗯，有什么小技巧吗？这是在拍海岛是吗？ 这张照片， 这个就是在我坐飞机回来的时候看到下边记录下来， 就其中的一个小海岛。 嗯， 对， 哇， 这是经过了调整颜色吗？因为我觉得这个颜色真的非常的美， 对，蓝蓝绿绿的，这应该是这个颜色应该叫什么颜色？嗯， 它就是我感觉这个颜色比较符合这个照片的气质，就这样调 的。哦， 对， 就是每一张照片在选择的调色的时候，也会有它照片本身的气质在里面。 嗯，是。 还有这个， 这好像是在城市里拍的。 这个应该是拍的倒影是吧？ 是 在水面上的倒影。这有一边，这边有一个人像。嗯，这是谁啊？ 这是我一个模特朋友，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讲到的类似剪影的那种 剪影 光拍摄。 这张照片很有意思的点就是我们是在去吃烧烤的时候拍的， 嗯， 它旁边就是一个 LED 灯。 嗯， 哎，我看到这个，当时这个剪影的形式拍下来比较好，就这样记录下来。 啊， 所以那个现场是很混乱不堪的，嗯，就是吃烧烤，我们旁边都是串， 嗯， 但是这张照片它就感觉剥离了。 对对对， 是的。 还有别的拍的天空啊，哦，这张是跟那个差不多，这 一系列， 这个，对，一个系列的。 嗯， 这个也是，嗯，就是飞机的，也是就是飞机的尾巴，不是机翼， 机翼， 机翼。那这个 望左， 我觉得这张照片很像是就是网络上经常看到的那些照片的样子。 这个就是你们讲的留白啊， 留白。哦， 这 就是 给有想象的空间，然后并且 所以说我们发现了啊，上一个时段我们在讲理论， 这个阶段是实 践，实 践 阶段之后， 你 发现其实你知道了这些东西也没有用，你还是拍不出来这么有意境的照片。嗯， 还有这个，这就是也是人的背影了。 嗯， 这是抓拍是吧？ 抓拍， 就走在，这是在什么地方啊？ 在香港。 香港的街头抓拍的，嗯，我也是，就是我发现，就是摄影师可能和我们普通 关注事物的角度不一样。 对对对对对，角度是不一样的，然后就会就人家拍出来的东西也不知道为啥 就 是那么 好 看，就那么好看。我觉得这之前可以给大家讲一讲，其实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有很多的问题想问问你。 嗯， 就是作为一个摄影师来讲，那你平时如果说出去玩的话，你会带单反，用单反拍照比较多，还是用手机拍照比较多呢？ 嗯，出门如果有出行计划的话，是必带单反的。 嗯嗯嗯 嗯，因为你不知道在哪一时刻、哪一瞬间，突然有一个瞬间，它是给打到你眼睛的。 嗯 嗯， 所以就是永远做好那个捕捉照片的准备。 嗯， 那么在实际当中，日常当中用到最多的就是手机。 嗯嗯， 包括我现在手机还没有换，我还是用的 iPhone 6S， 嗯， 一直那些照片都是用 6S 拍的。 啊， 哦， 关于器材这个，够用就好， 够用就好， 够用就好。 那很多人其实会就是 都在追求非常好， 对对 对, 对， 在追求说就是啊，我一个镜头多少多少钱， 啊， 它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就是改善设备对你的这个摄影作品到底有多高的提升呢？ 从专业角度来说，就是你涉及到专业的拍摄来说， 嗯， 它是有的，但是对于 我们 日常 的生活而已， 你最重要的就是回归到提升自己的一个审美意识上。 哦， 对， 就是 你的对美的那个敏感程度。 嗯嗯嗯， 就是其实现在大多数的摄影手机的摄像头都是基本够用的。 对 啊， 嗯， 最重要的不是说我需要一个更好、更高清、更像素更高的摄像头， 嗯， 而是需要一个这个发现美的眼睛。 发现美的眼睛能感受到周围什么是美的这些东西。 是的， 嗯， 啊，那现在就是如果用手机去拍出这种比较有质感的照片， 嗯， 需要有什么样的注意的细节？包括刚才我看见你拍的那些照片，都完全不像是用手机拍出来的啊，非常的有质感。就是这种质感是从哪来的？ 那质感的话它有两点，就是第一是被摄物的一个属性，比如说你拍一个毛皮类的还是说拍一个毛绒玩具类的，它是首先它被摄物是有质感区别，第二就是格调，格调就是涉及到后期你们说哎那个调子你是怎么调的，我就觉得那个冷蓝色比较适合的那个大场景所适用，所以我就用了。第三就是光，光也是它是有质感的，比如说强光的话它就会比较硬，你拍摄的东西它就会比较质感能突出来，那么你拍柔软的东西你就要需要用到 柔光， 柔光，柔光的话就是有散射光、原色光、透射光等，你把这个它柔软的这个质感去表现。还有对基本上是这样，基本上就是 日常够用的 这些 强光、柔光的 一些技巧 用到的， 再结合上前面敲黑板给大家推荐的那些修图 APP， 对、然后就可以把你的照片拍得很有质感，很有感觉。 是的， 对对对， 所以说大家在中秋出去玩的时候，包括如果是外地的朋友来北京玩的时候，一定要多准备几款修图 APP 修图软件。 是的， 对对对， 我突然发现今天听了摄影师的话之后会发现原来这个拍照啊，拍照可能只占其中的五分，修图占剩下的五分。 我觉得这个定义应该要由摄影师来定义，就是你觉得 拍照 和 修图各占几分， 各占一十分的话各占百分之多少呢，你觉得 七分拍三分修。 七分拍三分修，你看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回归到你前期的一个意识上你看到的这个东西的捕捉，那么我们后期是要为什么，我们后期只是为了辅助能达到趋近于我们看到的一种景象。是这样， 就是首先最基础的地方在于你需要能够发现这个好看的东西，这个发现美的眼睛，你得有这个设计的意识在里边，这其实是一个前期的工作， 是的， 就是前期、中期和后期都要去顾全， 所以这就是拍照当中可能要注意到的一些事情，而且划重点是用手机拍照要注意的一些事情，那用单反这些好一点的相机去拍照要注意哪些呢？ 单反的话呢，就是就我工作而言，就是客户要什么我给到客户 啊、哦，就是看客户的要求。 你回归到一个摄影的一个目的上，你此次拍摄是为了什么？你是为了自己拍而拍，还是为了别人拍而拍？你为了客户的话，你就得需要明白客户的要求、需求是什么，你去努力的达到。然后，那么这些需求的达到呢，就涉及到。不同的镜头的一个表现力它是不一样的，你小的场景你用广角去把它变去把它变成大的场景，然后一些产品的细节你需要用到微距镜头，然后人像的话用定焦镜头，所以我们也会备到很多镜头来去。 那一般就是假如说你出去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会自己带很多镜头吗？还是带一个镜头走天下？ 对，一镜走天下，基本上一支24-120这样的一个中焦，就是24小广角有了，然后稍微一个中焦也有了，就基本够拍摄了，是这样。因为你出去拍摄，就是你出去出行的话，还是回归到一个出行本身上，我要出去去感受去游玩，要给到一个自己好的心情， 对对对， 而不是把它变成一种任务， 因为那个摄影设备实在是太重了。 对，你就像去藏区你背上四五个镜头背不动的。 我之前在看一个电影当中，其实就是有一个也是一个很有名的摄影师，他当时就是去喜马拉雅山上面拍一个什么犬类或者是什么一类的动物， 雪狐吧？ 哦，也好像是 雪豹。 反正是电影当中的情节啊，他要拍一个动物，但是呢，他当时就是摄像机已经架好了，但是当他发现那个动物的时候，他没有去按下快门。 那个叫《白日梦想家》那部电影， 对对对，那个应该是主那个摄影师应该叫西恩吧。或者是一个什么人，他就是拍摄的照片非常的有质感，然后他在那一刻就没有选择说我要把这个照片拍下来，而是说就记到脑海当中。 是的，有时候 他是发现了这个美，他觉得自己已经非常的满足了。 嗯， 其实我记得之前我们节目还采访过这个旅游博主。 嗯， 啊，我们都知道旅游博主的这个平常的生活的主要的这个方面就是去出去旅游啊，然后去记录下来这个旅游过程中的所见所闻。事实上我们都觉得这个职业好像很光鲜亮丽啊，实际上我当时就问了他一下，你们需要出去旅游需要带什么呀，他说需要带各种各样的摄影设备， 对， 单反镜头。我突然发现可能如果是带着这样的目的出去旅游的话， 去出行 会可能会很 累，感觉很有负担。 是的， 所以像俊先这种选择在出行的时候带一个可能比较万能的这样的一个镜头，一个单反，去记录必要时的一些东西，或者说特别当时来灵感了这样要记录的一些东西， 这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对，然后其他的我觉得其实更多有的时候还是会记到你的脑子里记忆当中的，是吧？ 是的， 所以说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啊，就是平常出去旅游的时候不要总是带着太多的摄像机啊相机设备，而是尽可能的去啊回归旅游本身，去发现美的，发现美，发现生活中的那些好玩的事情。 我觉得俊先对于这个有什么感受呢？就比如说 雨薇你刚才说的那个电影的他说的那个话我给你找到了。 对对对， 他说有时候我不拍，如果我喜欢一个时刻，我是说我个人很喜欢时，我不喜欢相机让我分心，我只想沉浸在那个时刻，对，享受当下。 就是我觉得这也是很多摄影师可能热爱摄影的一个原因。 如果真正热爱的话，就是我去感受，把自己变得敏感，去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是每天都是在去寻找美，发现美的。 并不是说我目的是要把它记录下来。 那对于普通就是说我们有摄影爱好的一个大家日常拍摄来说，推荐一些，比如说也不一定要非要单反，现在有很多微单也是非常好，比如说理光 GR3 我等了它等了3年它终于上了，因为它从2015年之后它GR2 之后它就没有再公布新的相机， 就是相对而言微单会相对而言轻便一些。 我是有一个微单的， 是索尼的NX5 还是什么的一个微单，那个微单我买它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有美颜效果。对 对， 所以说现在太真实的也不好。 哎呀，就是咱们这种菜鸟了，就是班门弄斧，就用一下就好了。但是俊先是等这个 LX3， 理光 GR3， 理光 GR3等了3年，后来它出了，你买了吗？ 今年应该是在9月27号才上市。 上市，那你也是准备入手一个？是 的。对，因为这个相机的话，对于日常的一个扫街呀、街拍啊，都是够用的了。所以就是还是回归到器材够用就好，最重要就是我们去记录， 记录。 所以说， 生命不息， 回归一句话， 拍照不止。 回归一句话就是器材够用就好，我们主要还是用这个发现美的眼睛去记录， 去记录。对对对。 说起这个。俊先是一个摄影的达人，是一个专业摄影师。 对， 其实俊先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另外一个从事的非常长时间的事业，就是我第一次在加俊先的微信的时候，我看他的微信叫做陈老师。 对对对。 我当时就在想，为什么叫陈老师呀？没想到他真的是老师。 真的是老师。那这一时段的内容我们会在下个时段给大家说。其实这儿还有很多关于拍照的一些小问题啊。我觉得一会儿现在可以问俊先一个问题，就是昨天晚上我们也聊过的。比如说在拍照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需要注意到的事情，比如说在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地区，那会需要注意到哪些就是可能要尊重当地的风土民情啊，这些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情可以给大家讲一下。 的确这个是有规定的。那么在阿联酋的话，就是对政府机构、王宫、军事安全要地以及外国领事馆都是不允许拍照的。泰国大多数人都是信仰佛教，那么既给佛像拍照， 也不能给佛像拍照， 僧侣也不可以拍照的。对， 朝鲜的话就是赴朝鲜旅游，手机、电脑及带 GPS 的功能的相机都不可以带入，不可对军人以及平壤的平民拍照。朝鲜这个国家特别敏感，所以大家去那边最好，如果旅游的话最好就是不要轻举妄动。 嗯， 你被抓进去怎么办？ 对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澳大利亚的话就是不要贸然的拍摄土著，因为土著他是不喜欢拍照的。 嗯， 希腊不允许拍摄古迹，以及立三脚架都是需要经过官方同意的。 哦， 你如果立了的话会被逮捕。 嗯， 就是只能用手持。 阿拉伯就是不可拍摄女性，尤其是戴面纱的女性。 那如果经过人家允许的话是可以拍的吧？ 那个国家就是女性是不允许 拍的，不允许 拍的， 因为他们都会戴那个头纱。 对、 嗯， 是这样。 对， 基本上。这是一些总结出来的， 一些总结出来、 啊。其实说实话，这样的禁忌还是很多的。 对对对， 啊、包括其实，在国内就有过很多的寺庙里头是不允许拍照 的。是 的， 而且我觉得好像是有一些讲究吧，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就是纪念石等等，很多东西都是不允许拍照的。 对，纪念馆，然后 包括很多的 博物馆， 还有很多的是根据它这个为了保护的需求嘛，就比如说石窟， 嗯 啊 嗯， 这个很多的。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尽量不要拍照的， 对对对， 会影响到这个古迹的保存度。 但是我觉得就是国内肯定也有很多地方是在拍照的时候也是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事情的。我觉得俊先前段时间刚从藏区回来、那你可不可以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在藏区你可能发现有一些就是在拍照过程当中好的或者不好的一些行为现象，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当时选择就是首先跟家人认识，在那里把自己变成空气，就是为了不去打扰他们。 嗯嗯， 因为所有到藏区那边的藏民，他们都是要去朝圣的，是带着自己信仰去的。 嗯， 那我同时也看到很多，的确我也身为摄影师，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他想要把这一刻记录下来，想要拍藏区的题材，但是他们真的有去打扰到他们去朝圣。那么这就不尊重了，就不好了。那可以换种方式，你不用长枪短炮，用手机。那我拍的那个小视频在网上现在就十秒，就点赞就有11000多，然后评论也有600多，所以就说没有必要说我一定要用到相机去拍一张照片我才能获得那么多的肯定，是这样。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要融入他们的生活当中， 就不去打扰， 就不要去打扰他。 不打扰是我的温柔。 不打扰是我的温柔。这也是今天在可能在藏区看到的一些就是关于拍摄的一些事情啊。我觉得他可能在走过了这么多地方，看过了这么多的风土人情，每一个地方都会有每一个地方人的信仰，他们的生活方式。而作为一个摄影师来讲的话，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去尊重他们。 是的，去记录这一刻。 对对 对, 对。而不是说 不打扰， 对，而不是说就是可能让这些群众去摆一个什么样的姿势，然后感觉有这样一个感觉，实际那些都不是真 实的， 都是不真实的东西。 嗯 嗯。 所以说，对于俊先而言，他作为一个摄影师啊，作为一个摄影达人，更多的时候还是去倡导。给大家倡导这样一种观念嘛，就是去不打扰，去把自己变成空气，是吧？ 嗯、 去记录这一刻的美好。那咱们最后再来谈谈关于这个摄影的一些前期和后期的工作吧。我觉得这还是挺重要的。就对于我们就是打算，比如说我打算出去玩了、中秋节去出去玩，我需要做哪些前期跟后期的准备工作？在摄影上，在拍照上。 前期的话，如果有条件的话就带一个相机，可以带微单，就如果嫌单反重的话可以带微单，然后手机上把那些 APP 下好。 对对对。 那现在再敲一下黑板重点啊，我再给大家说一下，然后可能刚刚大家没有记到。 对对对，给大家再次敲黑板，讲一下这些 画重点。 这个修图的软件，我记得是有一个 PS 的 手机版 ，Snapseed 啊 ，Snapseed SNAPSED， 然后滤镜的比较多的话是 VSCO，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 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的，在一小段广告和音乐之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8.2 AM927 正在为您直播的早间节目青年说，我是主持人雨薇。 大家好，我是嘉宾王瑞。 在刚才的上半时段聊到了俊先的这个摄影的一些经历啊，然后在下半时段呢，我们会跟俊先聊一聊关于他当老师的一些事情， 关于他作为陈老师的这个经历啊。最开始我就很好奇他是做的什么老师，后来发现他做的是一名 支教 老 师。所以在这里呢，先俊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给大家打个招呼，也跟在直播间观看我们直播的这些兄弟姐妹们。 大家好，我不是摄影的陈老师，我是北川支教的陈老师。 哇，现在的身份 转变了。 对对对，不是摄影的陈老师。这俊先其实是一个很谦虚的人。 是的。 而且他就是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很博爱而且很有爱心的人。 是的。 就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他当时应该是有一个兄弟可能就是生病了，然后身体特别不好，当时就需要做化疗啊或者是一些，然后要需要把头发剃掉，然后当时俊先就做了一个可能一般人都不会做的事情，就是陪着他的兄弟把头发剃掉了。 还有直播间评论里边我的大哥，当时我们三个撸的 啊，就是三个人都把头发剃掉了。我觉得这对我就是我觉得会很震惊，然后会觉得你们这样的一种情谊很珍贵， 非常的暖心。 对对对，那当时你的那个兄弟他后来怎么样了？ 他现在好了 是吧？ 他现在已经回到学校上课，然后成了一个小学弟。但是他一切的生活都好了，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真的就是他，首先他有那我们这样的朋友，然后他就现在好了。 因为有这样的好朋友 对吧， 对， 心情比较舒畅。 对对对，同甘共苦的一个好朋友。 是的。 哦，对，我昨天在看那个有一个短视频的 APP 上面说，就是测人体的就是能杀死多少就是不好的细胞的时候，有一个血液的测评，就是拿一个14岁的孩子做一个测评，先抽血，然后让用他的血去验这个能杀死多少的不好的这些细胞啊、细菌等等等等，它能杀死10%大概是60%的这个这些不好的细胞。 但是事实上，我觉得这个结果并不让我非常满意啊，只有60%而已。 很多啦，但是后来有一天，就是这个专家们就说，看看情绪究竟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多大。然后第二天就跟他说孩子，你们学校的校长跟你说你要到一个多大多大的讲堂去进行一个演讲，然后你自己去。然后这孩子就特别紧张，对，他特别有压力，然后心情就极度的郁闷。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专家再抽血再去化验的时候，你猜他杀死了多少的细胞？ 应该是变少了吧。 你猜少到多少？ 40%左右吧。 俊先，你觉得能少到多少？ 20%。 零。一下降到没有。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心情郁闷的时候，比较紧张的时候会生病。 容易生病。所以这也就是说，我们刚才俊先就是因为有一帮这样的好兄弟好朋友们和他一起快乐坚强的去面对一些困难，他才能好得更快。 我觉得这个14岁的孩子挺可怜的。第二天校长跟你说哈哈不用去了， 对，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第二天跟他说不用去了之后，他心情就好了。但是这个杀死这个不好细胞的指数60%，直到第三天才恢复。 哦， 还是有一定的。 所以说，人们调整自己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是的。 所以说啊，这也是体现出我们这个每个人 去关爱他人是多么的重要，人与人之间互相关爱是多么重要、嗯、所以说这也是这个我们去做公益 对俊先去支教的目的所在。 是的、嗯、 这里有一个俊先他个人简介的视频，我们先来看一下。 或许觉得一座灯塔的光芒微弱，难以闪耀千里万里，但这星星点点之光仍能指引远航的人前行。陈俊先的心中就闪烁着一盏公益的光亮，它看似渺小，却能穿越时光，照亮前行的方向，指引着每一个向爱出发的人。每次坐在桃李湖边，当静谧的湖水泛起波澜，陈俊先的脑中总会闪现出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每一个瞬间。记忆将他拉回2015年那个蝉鸣的夏天，地震打破了四川省北川县的平静，孩子们失去了温馨的家园，也失去了窗明几净的教室。大爱的呼喊指引他加入了那山成长营支教活动，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和孩子们一同学习，一同生活，一同重拾孩子们对未来的憧憬。与此同时，中央电视台白岩松主持的新闻周刊栏目也跟进报道了此次支教活动。陈俊先用行动诠释了公益的力量。作为环境设计专业的学生，陈俊先把对艺术的热情融入到学习和生活中，在构造微型景观时，他一丝不苟，凝神专注，秉承着一花一木皆有情，为城市建设贡献力量的信念，他用严谨的态度考量着每一个细节，他也把这份专业和认真投入到公益实践中。他先后组织发起了为山区孩子送温暖的苹果义卖活动，给山区孩子换取温暖包，在寒冬中为孩子们带去温暖，参与筹划大鱼公益项目、百度点赞活动，成立大鱼公益百度点赞团队，带领内大的志愿者为北川困境儿童共同筹得10万元善款，受到大鱼公益项目组的表彰。与此同时，又为支援九寨沟地震发动了一起捐活动。尼采说，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每一个平凡的人做每一个平凡的善举，就是一件最不平凡的事。将爱住心间，将善意传播，陈俊先把播撒爱的道路当成自己的人生路。 我觉得这个视频看完很感动。 是的， 对， 嗯，记录了他这么多年来去各地去做公益、去支教的一个经历吧。 嗯， 我看视频里头说是从2008年汶川地震那个时候开始的。 不是，我是去的地方北川， 嗯， 是2008年汶川地震，当时 受灾最 严重 的地区，对对对。 但是我的开始是始于大学。 2008年我们还是小朋友， 哦、在小学， 在小学，好吧。 那就是从哪一年开始去的？一共去过几次？ 嗯，从大一就是 2014年 开始。总共去北川是去了3次，然后期间有不断的在呼市特殊教育学校， 嗯， 然后还有一些，辅助那个贫困县乡，给他们画一些，乡村彩绘，这些都有做过。 之前大学的时候学的是什么专业？ 环境设计。 环境设计，那你去教的时候是教的什么、嗯、什么课程？ 教的话，北川第一年的时候带的是青春自护、舞台剧和摄影。其实在此之前我也没有任何的就是 这些经验， 但是就是当时接下来之后就去做准备。青春自护就是给孩子上青春课， 嗯， 因为所面对的孩子是初中的孩子，他们 就是教给他们一些可能生理的知识等等， 就是由生理变化讲到心理， 对对对。 然后生理的话是男志愿者老师和女志愿者老师都是分开讲的， 分开带的。嗯 嗯，因为对于山区的孩子来说， 这种课程相对而言是比较缺乏的， 缺乏而且是重要的，也是对他们来说我觉得是最有意义的课程。然后第二年的话就是当了中段的段长，就是协调整个营会，整个志愿活动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进行。第三年的话带的课程比较多，带的高段的孩子就是乡土类的课程，就是有生命教育类的课程，还有在外边生存体验，一些摄影课。是 去教这些孩子摄影课有没有什么比较有趣的事情发生？ 北川的孩子的话，他们是由香港福佑基金会所资助的，从香港募集来了很多二手相机，都交到了孩子们手里，孩子是人手有一个相机的。对， 所以在教他们的过程当中，他们其实也是有实操的，并不是只是理论， 并不只是让你们看， 不是理论。教他们就是如何，首先就是使用这部相机，那么第二点不去对孩子做一个引导，就是 让他们自由的去拍， 自由 的 拍， 反而他们拍出来的照片，有的照片真的是有惊艳到我，因为真的他们所看到的那个世界跟我们成年人这种理性思维下的趋势拍出照片是不一样的，它是感性的，它是有它感染力在里边， 就是照片，就是一张照片可能那里面包含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可能它的构图不是那么的完美，但是它拍到的东西一定是能感动到你的。 那你觉得就是在上完这种摄影课之后孩子们有什么变化没有？ 变化就是他们，你会发现他们真的很喜欢摄影，然后在后期他们把相机拿回到家里边的时候，就有的孩子他拍的比较好，会奖励他拿回家里边，他会不断的记录到，比如说他妈妈给他做饭烧柴，然后记录到大山里边的景象的时候，那些景象真的是最真实的， 就是、 也是最温暖的感觉。 很多景象是我们一般人看不到的， 对，看不到的， 对，是这样。 那他们去上学，就是到你们去支教，是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吗？还是说？ 是有一个固定地方，因为我们所面对的孩子是，灾后受过重大灾难或疾病的家庭，就是家庭有问题的，还有很多是留守儿童。那么对于他们假期来说，他们待在大山里，他们没有朋友跟他们玩，也没有书去读，他们真的很喜欢读书，然后在营会这样给他提供这样一个平台，就是全国每年有大概800多名志愿者，就是大学生来去参加面试，录取过的只有170名，就从这些大学生中选择能带给孩子们一些 正能量的 优秀大学生到那边 才能够去支教。 对，不是说随便一个人 就我想去我就可以去， 是会经过网络面试然后实地考核，是这样 啊？是要经过评选，就是说不是任何人都有资格去支教的，而且支教我觉得是对于大山里面的孩子来说可能是非常他们人生当中极其重要的经历， 非常重要的一刻， 对你所 会影响到他们的一生， 对你所带给他的这些想法也好，内容也好，都会对他们的这个人生路上有一些 包括刚才讲到的这个喜欢摄影的孩子， 对， 有可能这个摄影课就打开了他的新世界的大门， 是培养了他的一个兴趣， 是的，这个可以说也不是说谁想去能去的啊，一定是需要通过，首先我觉得最起码的吧，你起码得有爱心是吧？ 对， 得有这各种各方面的对于别人的关怀。其实那我觉得就是你在这个去支教的过程中，你觉得自己在支教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变化吗？ 就是像这样短期支教一直争议比较大，他就回归到说你去的时间那么短，你能给孩子们带来什么？那么我们作为大学生就是他们一个看世界的一个窗口， 对， 是 我们希望带给他们的就是陪伴，带给他们快乐，带给他们正能量，那么回归到志愿者本身身上来说，短期支教成长的不仅仅是孩子，最重要是志愿者，因为有一帮大孩子突然要带一帮 小孩子， 更能反过来能体会到就父母带自己的那份不易，然后并且就是在这里大家都真的什么叫志同道合，就是有志趣相同的人一起来这里，大家都很有爱心，那么都就是营会的氛围会很好，就是我们包括今天在评论会 比较有温度的去做这个事情。 嗯，我觉得是这样的。 确实啊，我看到我们直播间头有很多陈老师的这些战友们一起都在这个 家人，我觉得不仅是战友了，是更多的是家人， 在这个评论区里头和陈老师互动啊。 还有北川的一个孩子也在这里边。 哦，是，还有北川的一个孩子也在这里。 是，成龙在这里边。 那也欢迎这位小朋友，现在应该是 大朋友了。 对，他现在是在上高中还是初 中？高中， 上高中了。哦，欢迎这位高中的小朋友们来观看我们节目。在刚才说过，就是到这个北川支教哈，在支教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有聊到说，就是。我们来先来看一个报道吧，就是关于这个支教的一个报道，是白岩松在央视的这个 新闻周刊 节目当中的一个片段。 看看本周还有其他哪些特写。 他又把鞋子脱掉，然后踏上去，觉得这样很舒服，就做了这个行为，用拍照的方法记录了下来。这个小朋友在拍摄的时候做一些沟通，才可以拍到他想要的效果。这样的开心是我们能够感受得到的。但那个小朋友不会是一个很悲观的人，他一定是开心的人才可以拍到开心的照片。你是故意的吗？他说是，我是想要这个效果。我差不多可以肯定他们没有看过这类型的照片。就是同学们第一次拿起照相机去拍的照片来的，大多数都是小五到初中一，很大部分的同学都是从来没有接触过摄影机。 那好吧，到了第二天了，今天昨天的拍照啊，跟今天的有什么不一样？ 马丁是一名来自香港的青年摄影师，每年暑假他都会带着团队来到北川的一个夏令营，教一些从没拍过照的孩子们摄影。如今他已经是第三次来到这里。在马丁看来，摄影是一种最直接最容易上手的表达方式，通过孩子们的照片，他想了解这些孩子眼中的世界。 从2008年地震开始，用他们的话语，他们的摄影来告诉我们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 我当时完全不知情，直到是后来回来之后分享照片的时候，这个照片在大荧幕上投出来，我才原来我被偷拍了。他是一个留守儿童，他的父母是在外打工。 自从2008年北川羌魂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举办了陪伴式的夏令营后，几乎每年暑假彭天元都会参加。而在这个夏令营中，除了彭天元这样的留守儿童，还有许多困难家庭的孩子和在地震中失去父母的孩子。对中孩子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让他们很难通过交流真正了解这些孩子。而3年前香港福佑基金会带来的影像计划，似乎为志愿者们带来了解决之道。 有的时候你去问一个孩子，他不一定会告诉你我在想什么，或者我害怕去想什么，但他的照片会告诉你。 彩色我感觉淡了，又黑白要好些，因为有那种情感，非常凄凉悲惨的那种。 对于从没有使用过相机，更不理解色彩原理的孩子们来说，用黑白照片来拍摄北川，只是内心最直接的感受。如若不是这些照片，或许很少有人会发现，虽然已经过去了7年，但很多孩子并没有从地震的阴影中走出来，尤其是受到地震直接影响的孩子。 当时我只有8岁，我爸那时在屋里，所以他就跑出来了。然后我妈她在打麻将，刚好那个在地震带上，然后那里就塌了。 老北上拍的地方不多嘛，因为就是那个地方本来就不适合拍照，本来就很安静嘛，哪一群人放在拍照很危险。 他们是不愿意触碰的。有这样一些孩子，他 没有忘记，我们只是希望给他们多一种表达的出口。不管他的照片是怎么样的，就是是伤痛的还是开心的还是快乐的，他总是有一个表达的渠道。 本周孩子们的暑期即将结束，他们将离开夏令营，回到常态的生活当中。八月底的北川暑意渐消，重建的新城躺在连绵的群山脚下，安静而又整洁。但对于生活在这里的孩子们来说，或许他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重建心中的北川。 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其实气氛还是挺沉重的， 比较沉重的。 对， 是的。 嗯，在看视频的时候，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你去支教的时候，有很多孩子可能会觉得你是短期来支教，短期来当一个他们的老师，但是在短短的这几天去给他们当老师，给孩子们相处的这段时间之内，肯定会建立很深厚的感情友谊。那会不会有的孩子说，问老师你还会来吗？你还会回来吗？这样的问题。 会。 嗯。 那你是怎么回答的呢？ 不给承诺。 就不给承诺，就是你也不知道你到底什么时候可能会会回去，或者不会回去。 对。 对，没，那就是就你会回避这个问题是吧？ 没有办法，因为你给到孩子的承诺的话，他们会一直带着你这个承诺在等你， 就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是。 对，一旦你自己做不到的话，就是他们会很失望，你自己内心的那种愧疚感也会更深，是吧？ 是。 我觉得这也是每一个支教老师可能 必须要面临的问题， 每一个孩子也都必须要面临的问题。 嗯。 现在的这个也，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在支教营里的这些 孩子们能够健康的成长， 对对对。 能够多多少少的吧，能够走出当年的这个阴影啊，能够迎接自己未来更加美好的生活啊。其实刚才在第一个视频里头还提到了陈老师的另外的几个公益项目， 卖苹果项目， 包括还有公益捐款的项目，来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嗯， 我大学有四年去了三次北川，那就在没去的那一年，心里面其实觉得有愧对于孩子吧，因为实在是自己抽不开身，然后所以当时想的还能替他们做些什么，就当时正值圣诞节，我突然想到，既然大家出去买苹果，都有这个会买苹果送礼的这个习惯，我想的，你既然钱你给商家，他们也是赚，那么我这边我做到一份承诺，就是我所赚得的所有善款我都会全部捐出去，当时有这样一个想法，发起了一下，然后就学校里边有三位同学，就直接看到这号召就过来去帮助我去 买苹果， 包苹果去进货，然后这样，然后也得到了很多老师的支持，他们会买，最后总共卖了是2574.83块。 记得这么清楚，就是几分钱 都要记住， 八毛三。 因为做公益有一点，就是你所有的钱必须是很明确的，并且一定要给大家一个交代，是这样。 后来这些善款都汇到了哪里？ 汇到了壹基金，他们有温暖包 啊， 有温暖包，就是给孩子大概是300多块钱一个温暖包，里边有羽绒服、过冬的一个衣物，还有一些玩具，是明确的。并且一定要给大家一个交代。是这样。 后来这些善款都汇到了哪里？ 汇到了壹基金，他们有温暖包 啊。 有温暖包，就是给孩子大概是300多块钱一个温暖包，里边有羽绒服、过冬的一个衣物，还有一些玩具，是这样。 那大概是 最后帮助了多少孩子？ 帮助到了多少人？ 帮助到的孩子大概是8-9名吧， 8-9个。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 其实不在多，真的不在多，这个事情 公益。它不是圣人做的事情，而是我们的一种态度和一种呼吁。 是的， 就是呼吁我们周围的人去关注到灾区的这些孩子。 嗯， 就是聚少成多， 对对对 对对对， 嗯， 希望就是以我们微薄的力量能给他们带去一些温暖，这 是 最重要的一些事情。 是的，是的，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能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嗯， 起码说能够帮助到十个人， 嗯， 其实能够帮助到这十个人已经是非常棒的一个成就了， 嗯，哪怕十个人帮助一个人， 最重要的是当时能愿意支持买这个苹果这些同学们， 嗯， 老师们， 嗯 嗯， 他们把他们那份心积起来，把他们这份意识能够提起来， 是这样。 那其实在支教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印象最深刻的感触最深刻的时候， 嗯， 可以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个你感触最深的感受吧。 最深的在今年的时候， 嗯， 我那边带小组是带着这些孩子，他们在生活中都有甚至照顾到我的行为， 嗯， 比如说晚上我回到我们住的地方，我的衣服我发现已经被洗了， 哦， 哇！ 然后在离别的时候收到了孩子给我写了七页的信， 嗯 嗯， 就记录了这几天，甚至小到我跟他们说了哪一句话哪一个点， 嗯， 是有时候真的会超乎人的想象， 就会你会觉得很温暖。 在直播间里边的成龙，他当时他给我画了像，然后包括， 嗯， 我离开影会之后他再给我发过来说，陈老师对不起，之前把你画得太丑了，然后我又画一下，但是其实我看到那个画我是很感动的， 嗯嗯，也是在支教过程当中留下了很多很多美好的回忆。 是的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跟陈俊先聊了关于摄影的事情，关 于 支教公益的事情，其实不管是摄影还是公益， 嗯， 都是俊先最内心最喜欢的和最热衷于做的事情。 是的， 我觉得正像他的名字一样，就是青年才俊，敢为人先，所以叫做俊先。 哇，这个解释好有诗意， 哎，也是他自己的父母对他的一个希望吧。 对，没错。 对，嗯，我希望呢，其实就是在节目当中能够呼吁更多的人 能够关注公益， 嗯，关注公益，嗯，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在中秋啊、国庆的这些假期当中能够拍出好好美美的照片， 玩得开心， 玩 得 开 心， 玩得开心。那就请俊先给大家总结发言一下，跟大家 say 个 goodbye， 然后我们的下次有机会还请俊先来跟我们的做节目，来一起聊一聊其他的一些事情。 嗯 嗯 ，say goodbye。 生命不息，拍照不止。 嗯， 然后公益也不是圣人做事情，然后用自己的行动去感动甚至感化周围的人，一起加入到这场行动当中，将这种小爱汇集。希望我们做很多有温度的事情，然后去记录生活的美好。 好的，感 谢 俊先， 感 谢 俊先， 也感谢在直播间和收音机前一直陪伴我们的听众和观众们。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是这样，下一个节目是活力 Music， 敬请您关注，拜拜， 拜拜。 收敛了，喜怒就喝冰冷。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元首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